痴情的我不够热火，伤不起，真的伤不起。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到昏天黑地，电话打给你，美女留在你怀里，我恨你恨你恨你恨得心如雪地。伤不起，真的伤不起。我算来算去算来算去算到放弃，痴情的